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今天来到了周四了，今天会跟大家聊一个挺实用的话题，但是很多朋友呢已经开始在微博上做一些大胆的能源方面的假设了。我们就不要假设100年后的事儿了，或者是50年后的事儿了，就今天的事儿聊今天好吗？各位想要提前了解我们直播的主题内容嘉宾，都可以到微博上来找到我。看到这个话题，如果你也感兴趣，想要跟我和嘉宾聊天的话，可以直接在我的微博留言，此刻来搜索主持人江夏，在微博上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第二条，我们今天要聊聊新能源车了。评论区可以给我留言。还是关注几条民生类的资讯。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单元将于9月17号到30号举办了。9月14号的中午12点，北京展映将开放线上售票了，又要开始抢票了。各位观众可以通过猫眼 App、微信支付、电影演出赛事小程序，以及美团 APP 电影演出频道，还有大众点评 APP 的电影演出频道等北影节的专题页面来抢票。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明天将在北京亦庄开幕了。本届大会论坛将会邀请300多位国内外的顶尖科学家、国际组织代表、企业家代表等共同参会，届时将会有110多家企业的500多款产品参展。本市今年对失业保险费返还实行了免申即享政策，企业无需申报，返还费用将会自动进入企业账户。截至8月底，公示第一轮免申即享资金已经返还到位了，涉及资金超过9亿元，涵盖了用人单位42万3000家，中小微企业的受益率提高到66%。好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内容。今天的内容绝对很实用，而且呢，也刚才通过我们直播之前我跟嘉宾的聊天，我觉得会解开大家一部分的在使用新能源车方面的疑惑。欢迎一下今天的新嘉宾，特斯拉北区培训经理苏彤，欢迎苏彤。 好，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了请下午茶，和大家遇到更好的自己。 苏彤要对着话筒一点啊，要正对着他。好，刚才呢我们前面聊了很多，但是今天呢，9月9号，也是很凑巧。其实之前跟苏同约直播的时候，我就说，哎，周四有没有时间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新能源车。他说，那要不然9月9号，因为今天呢晚间的时候稍晚一点，直播结束了之后你会参与到你们自己品牌的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同时也会给我们的用户，新能源车的用户使用者带来一些变化，对吗？ 是的，是的。今天下午是在北京的谢岛，我们的特斯拉的新的交付中心，会在那边有个开业的仪式。这个交付中心是目前亚洲最大的单体面积的一个交付中心，所以也意味着我们会在中国以及中国的北区北京会有更多的特斯拉的车辆行驶到路上，交付给客户的手上。 交付中心的更大，会给接下来或者是之前 已经成为用户的这一部分的受众带来的变化是？ 如果说对现在的客户，我想他最直接的是有更好的交付体验，才流程空间上都会更好。第二个，对之前的用户，我猜我们会在那边会做更多的活动，比如在今天的晚上我们会请到之前的车主会到现场。我不知道我的那个客户叫 Tony， 那他会不会听到节目啊？我们已经约好今天会在那边见面，会去参加这样的活动。 如果听到节目要怎么通知他呢？你现在可以给他发微信啊， 是的， 当然也可以到我的微博来，然后留言说我就是那个苏彤说的 Tony， 晚上见。 是的， 微博跟我和苏彤聊天的方式很简单。今天呢，除了刚才这样一个小的资讯的插播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会跟大家聊一聊，新能源车现在大概在国内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然后大家可能在使用新能源车方面之前有一些了解的不甚透彻的地方啊，没有那么的准确的一些地方，今天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苏彤的梳理，让大家啊像看说明书一样，像再把说明书看了一遍一 样。好吧，可以。 哎，但是这个事儿啊，真的看说明书这事儿，待会儿来聊一聊啊。微博可以啊 ，Tony 同学也可以到我的微博上面来给苏彤留言了。其他的同学们呢，也可以到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今天的直播帖，就可以点开评论给我们留言了。说到说明书这件事儿，我自己的感觉啊，包括我自己买车也很惭愧，好像你觉得你的销售啊，或者是你周围使用了大概这个品牌或者同一款车的朋友跟你讲一讲说啊，这个车是这样啊，这个键是这样的啊，这个功能是这样的，我们还不如买了一个小的电器回家看说明书认真呢，有这种感觉。但实际上我买了一辆车回来看说明书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可以这么说吧。因为在之前的汽油车上它会有很严重的叫非颠覆性创新，这个词大家应该听过，就是它和以前是没太大区别的。但是在新能源车上，它首先是电驱动的、智能化的，所以它有很多内容可能会和之前不同，或者和你在你预期的认知里面会有不一样的地方，亦或是一些迭代和更新。所以更好的去了解和它熟悉它和你的交互方式，这个可能让你在使用体验上会更好。 说明书里面会有什么是真的被老用户甚至是销售人员都会忽略的部分吗？ 倒不会忽略哪些，但是你会更知道它有一些比如我能想象到的第一个画面是在一些紧急的处理方式和前提条件，你会更知道它能在哪些维度更多的保护你。 这其实是给自己找了更多安全的出口， 可以这么说，你会更了解它啊，它和你想象的其实并不太一样。 还有一点是，经验之谈，如果说我们单纯的听销售也好，朋友也好，跟你讲说你看啊，它出现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它带有一点点他的理解在里面，对吧？但是你看说明书的时候，说明书给你的是一个完全一个中立态度当中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说出现这个你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判断。 相对是这样，就是这就像了解一个人一样，那是他的自我介绍啊。当然我们也在用更多的方式方便大家用更简单的形式去了解，比如在交付中心你在提到车的时候，在车的屏幕里边就已经会有视频的打引号的说明书，他会告诉你这个功能该怎么正确的使用，能让你更便捷。因为大家选择新能源产品之前几乎我们都是第一次使用，我要放弃以前的传统习惯，要熟悉它，你可能需要有一个了解的过程，而且它一定做得比之前足够好，你才要放弃以前选择现在。所以你要去了解它，它好在哪儿了啊，它一定和之前不一样。 新能源车相较于我们之前现在路面上面跑的传统的这样一个车辆，我们能够用优势或者是现阶段的不足去形容它吗？你描述它？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讲吧，一个是在中国，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政策上的形式，大家都知道我们有碳达峰、碳中和、环保等等，或者新能源产业在汽车工业上的所谓的弯道超车，这些是大的背景。所以其实从数据上我们已经连续6年在新能源的销量是在全球是第一位的，所以 似乎这已经是我们可能或接受或不接受的一个离我们很近的事实，也就是燃油车时代的淘汰，这个是要过去啊。那另外一个全球的背景是能源的即将枯竭或终将会枯竭，因为我们使用的全部都是化石燃料，这些都是数亿年前留下来的一些能源，它们终将会用完，所以我们也终将会通过清洁能源，无论是太阳能亦或是其他的能源方式来获得持续的能源。那新能源车是其中的一个载体，那基于这个载体，我们能较之前无论是在驱动方式、你的驾驶体验上都会变得比之前更好，这个是一个事实。其实可能无论是您或者听众可能还不太知道，这个地球上最先有的不是汽油车，汽车最早有的是在汽油车之前是先有的电动车，在1843年，我没记错的话，大概是这个时间，是先有的电动车。那之后是被石油开采以后，会发现当时无论是在那个时候能量补给，用现在的话讲，比如刚才可能有听众问到充电不方便，对不对？可能在那个年代，人家都说加油不方便，还是吃草好。 哦， 比如我在用马。所以其实在最早的时候能源补给一直是问题，无论是汽油还是电，但是汽油稍稍领先了一点点在那个时候，异军突起到这100年，随着近20年它的技术迭代也越来越慢，再加上锂电池的能量密度的成本解决电机的功率解决，所以让这个行业慢慢的可以起来，然后我们国家在这部分的供应链和相应的产业链都在全球是最成熟的，可以这么说。 哎，这个大的环境和前提非常的重要， 是 就是方便与否，我获得这个能源 是， 以及这个能源真的运用到实际生活当中。我们现在新能源车面临的是充电桩的数量、充电的方式啊，充电快不快，面临这个问题。但是在像你说的往前倒多少年的时候，它可能石油车、汽油车不被大家所喜爱的原因是草没有那么， 还是吃草方便， 对，没有那么不容易获得。 对， 好，这个小熊用四句话总结了他对于新能源车的这个理想。 小熊咋说？ 小熊说环保安全最重要，价格还不能太高，普及家庭人人有，未来科技会更好。 他说的很好。 就是实现了，是不是？ 好像已经实现了。 我们在实现的，我们现在已经快走到实现的目的地了吗？ 其实说到这儿，他这句话让我忽然想起了我刚加入特斯拉的那一段时间，那个时候确实还只有 Model S 和 X，售价都在80到130万之间。我们那会儿觉得一台车如果能卖到40万以内我们来试想一下，假设一台3.5万美金的车在40多万人民币能卖到中国，我说天哪，那个东西得卖成啥样。但是现在想想已经是二开头的了，所以随着这个行业的快速发展，当然我这家公司也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可能有些听众不知道，特斯拉是一家固定利润率的公司，所以你会发现它的所有的售价和变化都是透明的，你都可以在网上看到。所以我们的目标也是希望能把这个行业能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行业里面来替代燃油车。 哎，这是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往前走， 是的， 这样一个目标， 给我们一个更好的环境。 哎，就是前两句它的这个总结是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然后后面两句其实还是一个很美好的愿景，就是价格还不能太高，现在已经实现了， 是的， 不太高，但是呢普及家庭人人有，未来科技会更好，这个确实也是我觉得新能源车现在越来越被大家所接受的一个终极的一个愿景，就是这样的话，真正实现了说车就是代步嘛，我们不要去赋予它更多的一个功能啊，或者是一个需求。首先我们先满足代步的这个问题啊。然后呢，被微胖耽误的凤凰在很早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设想，他说毕竟现在碳达峰、碳中和、减排任务啊，是不是很重啊？然后呢说什么时候你们能够做出一种新能源车，燃料就是二氧化碳。我说就不要去设想100年后的事儿了。 是，这个有点好像有点远，对，技术的突破和迭代。其实太阳能可能也是离我们最近的一种快速的清洁能源方式。我们公司也会有储能设备和太阳能的光伏板的收集的设备。 所以我觉得这个能源方面这个事儿啊，我们还是要交给专业人士去思考。我们呢只需要着重思考一下，我怎么样，你看从第一步看什么书开始好吗？我怎么样正确或者是 更好的使用新能源车，我要用对了，用好了，它真的能够服务于我， 嗯， 这个是对的。不能说你买辆车回来，可能都还没有发觉它好像全部的一个能量和功用。 其实也没那么复杂，嗯，我刚才 不，你不懂，你男生你不懂，你这女生看说明书真的是一个很 痛苦的事儿，是吧？ 对对 对, 对， 所以你可以找我们的产品专家或者我们的同事来给你做一对一的服务和指导。啊，我在之前也非常喜欢让我的客户回到展厅里边来， 嗯， 因为随着每一次的更新，就有点好像我们在10年前刚刚开始用苹果手机，它更新以后你会很新奇。 哦，对，它 的 界面会有变化，然后功能会有新增， 是的 啊，然后我既有的一些功能会有升级， 是的，是的，这就是刚才我们在下面聊的，电气化是智能化的前提条件， 嗯， 所以它会和我们以往看到的打引号的车已经不太一样， 嗯， 所以我们更多的去了解它，才知道它有哪些和以往不同的功能，就好像你提到的这个场景，可能它开了一年以后，它的车辆还没有做过任何的升级和更新，那个时候我们会。很心疼啊，这一年他没有享受到一个Tesla 的新能源的产品能够给他带来的和以前不一样的使用体验。 大家如果在新能源车使用方面，之前也是我描述的那样啊，说明书没有看透彻。然后呢，有一些升级的功能啊、界面呀、在使用方面，你说哎，好像跟原来不一样了，但我怎么觉得还没有原来方便了呢？哎，有可能就是你没有。去掌握它升级之后的一个亮点，包括手机升级也是这样，会有人他在习惯了，因为一个习惯的养成其实很难啊，他在习惯了这个车的操作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你突然有一个功能升级了，他会很有一段时间会怀念，说哎呀，我觉得还是 以前好， 对，还是那样子好。哎，但是当你不得已一定要过渡到一个新的阶段的时候，你适应了它，理解了它这个升级的目的之后，你可能会觉得哦，还是很有必要的啊，又方便了我的生活。关于新能源车的使用，大家有什么想要继续跟我还有特斯拉北区培训经理苏彤来聊的，可以到微博上来找我，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在微博上就可以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帖了，点开评论可以留言。我们回答一下一目如雷的问题，他说新能源车的续航能力是一个问题啊，还有就是他自己觉得充电设施还是比较少，总之就是不敢走远路，这个问题怎么破？ 这个问题其实不光是他啊，我家里的朋友或者身边的同事同学在想开始选择新能源车的时候都会想这件事儿。 嗯， 我接受一台新能源车我就要妥协不能跑长途这件事情， 一定要有舍才有得，是吧？ 但其实并没有，其实并没有，这是我们在认知上的一个更新后的想象空间上的一个画面嘛，就好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马，对不对？ 嗯， 我们骑马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地方，如果看电视剧会知道有个叫驿站的地方， 嗯， 原因是你累了，所以你要休息， 马也累了， 马也累了，所以其实新能源车辆的终极方向可能不是更长的续航里程，而是更便捷的充电方式和更快的充电速度。 嗯， 那中途的那个部分就像驿站一样，因为你没有叠加时间， 嗯， 是各干各的，你补充能量，它也补充能量，在你补充好能量以后，它也补充好了， 嗯， 所以充电方式通常分两种，一种是直流充电的所谓快充，一种是交流充电的所谓慢充，你可以理解一个是中间的驿站，一个是客站。睡觉的， 嗯嗯， 我们在长途行驶的时候，可以在过夜的地方找到有慢充的场所就可以。你停那儿一宿，无论多慢，几乎一宿都一停，补充好你车辆能存储的能量，比如400到500公里。现在大部分的主流新能源车都是这样。 嗯， 那如果在中途，我大概跑了200到300公里，几乎是高速上建议休息的极限了啊。我们通常交通法规会建议2个小时休息一下，或者行驶200公里。那那个时候你去到服务区的，现在几乎所有的服务区都会有国家电网的充电设备，你去充电补充能量，去卫生间， 嗯， 这个时间刚好大概在10分钟，80公里左右， 嗯， 像我上一次去青岛，那平均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我和我的家人会下车休息一下，然后你会发现进到休息区里边，离你最近的就是充电设备的停车位， 嗯， 然后它的旁边就是卫生间。 嗯， 你大概做好这件事情后再去干别的，所以你发现它这两个时间是重叠的，你并没有在等着充电。 嗯， 和加油不同，加油反而你要去那儿加油的时候你是干不了别的的。 嗯 啊，所以这个是 得盯着他加。 对，当然也不一定哈，但 等着他加。 虽然他很快啊，大概当然 也不排除我们可能会有排队等候加油的时间的场景啊。有时候在路上跑长途或者去到其他城市，歪头看到加油站排队的时候，就会想，好像他们也有排队的时候。所以，但是充电排队不太容易发生。比如拿特斯拉的用户的车辆来看，我们在车的屏幕上就可以看到所有的充电设备的位置。如果我们在导航去霍尔果斯，你知道那是在中国新疆的最东边的最西边的位置，是我们即将打通的新丝绸之路的其中一站。所以从现在从北京出发，你已经可以全途使用超级充电设备，最快每个小每十分钟能到150公里的充电速度，可以一路开到霍尔果斯。所以其实我们特别畅想。跟老板说，我要有假期，我一定要去新疆，去环西海的那个大环线。然后我们的滇藏、川藏都已经打通，北方的客户可以到北边去看极光、漠河，全都打通了。所以只要你利用中途休息的时间来补充能量，这件事儿没有浪费你额外的，所以不用去等待所谓更长续航里程，那件事是有成本的。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一台500公里和一台1000公里的车都摆在你面前。那台车不用卖一倍的价格，只卖0.75倍，你可能也会选那个500公里的，你觉得够用了。 就是用户心理把握非常准确， 是真的。因为我也 然后刚才你还 cue 了你的老板，我听到了 我要休假。 老板他需要假期，他要去环这种线那种线， 去霍尔果斯。 对，但是这个确实也反映了，我觉得刚才一目入类的问题反映了现在很多的听众在选择新能源车的时候有点犹豫的一个状况。 充电 对，因为现在国内油真的是非常的旺，而且呢是说走就走，对吧？接下来的中秋小长假、十一黄金周大家会觉得说，如果我能用这4-5天、6-7天的时间，我走一趟，然后我要自驾带着家里人，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和你真的飞到目的地或者是高铁到目的地，虽然都很快了这两个方式，但那个心理感受不太一样。但是他在上路之前呢，他犹豫和纠结的就是我之前的这个信息我没有捕捉到，我不太知道说现在快能快充到什么地步。第二是他这个频率它分布的这个已经有多密集了，可能一部分的信息还没有更新。但其实现在随着国家支持新能源 新基建， 就整个的这样一个都已经做好准备了。 对，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面，我们其实用任何一个导航地图软件，你搜索完目的地以后有一个搜沿途，都可以搜到充电桩。然后你都可以看到，因为都在线的，充电设备也是在线的，它是有网络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那边有几个充电设备，有几个可用，上一个人是什么时候用的，来让你知道那个东西坏没坏。比如10分钟前刚刚有人用过，你很放心的过去，它不会坏，刚刚用过，这是第一。那当然你去到那儿使用的时候，你也会发现那边上面会留着电话，如果任何设备有问题你可以打电话，它会过来马上抢修，很快，服务很好。那另外作为特斯拉在这个领域的所谓的这个行业里面的领导者，他们在超级充电设备这件事情铺建的速度也是异常的快。我们刚刚在上海的超级工厂的超级充电的工厂也已经投产了，那个产能是每年10000根桩，10000个充电桩，所以这个速度会加速我们在国内和全球的充电桩的铺建，来让沿途的充电会变得更方便。其实都不用等到很久以后，早在半年前我去跑长途的时候都已经非常非常方便了。 大家可能对于新能源车还是一个既有的担心，就它这个担心是持续的，因为有这个担心的基础在，所以他可能就没有那么关注有一些信息的更新。他说那跟我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今天呢，如果大家凑巧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看新能源车它整体的一个发展进步都在大步的向前迈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我们又可以很好的尽快的去实现减排的任务呀，对吧，环境变好的这样一个整体的目标呀，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抽空去了解一下的啊。好，刚才因为苏童提到了一个太阳能的问题啊，然后呢，我们的凤凰同学说，那像这种好几天看不见太阳，新能源就是这个太阳能汽车会受影响吗？ 我在这个领域不是专家，但我觉得好像太阳能跟太阳是不是出来不是特别有直接关系，因为我记得它是应该用波去 回收那个能量。 哎，凤凰，我觉得是这样啊。那他提到了这个就是长波短波这个问题，就让我想到了女生很，我说一个你就知道了。你阴天你要防晒，对不对？你说阴天没有太阳为什么要防晒？ 是的， 因为那个太阳它只是你现在的云比较多，但太阳依然在那里啊，对吧？啊，它依然是存在的，它这个存在是既有存在、固定存在的。 太棒了！ 所以它这个波一定会 是的。各领域的知识是互通的啊。我们从紫外线和太阳的可不可见，聊到了太阳能光伏使用的这个可靠性和有效性哈。 对对对，我们从防晒的角度讲到了太阳能车能不能实现哈、啊？它阴天会不会没有电了？ 是的。 好了，这个还有其他的问题，但是这个也。 我可以回答 你提出来，对你提出来，我们也可以去探讨嘛， 这样 去讨论。 特斯拉在2016年的时候，从 Tesla Motors 公司的名字变成了 Tesla， 变成一家能源公司。我们开始有自己的光伏设备和储能设备。其实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在这之前我也确实没有想象到过这种场景。但是和大家描述过后，你一定会有同样的画面，就是我们个人，无论是个人还是家庭的用电高峰，其实是在你在家里的时候。 嗯， 你在家里的时候，通常是太阳落山后。和太阳出来前或者刚刚出来的时候， 嗯， 起得比鸡还早的人可能就看不到太阳哈，比如我。那你 此处又 cue 了你的老板是不是？ 比如在我们上班的时候，家里面并没有在使用能源的时候，你的家庭的这个位置是可以太阳能的形式去回收的。比如我们有咱可能在我们是主要是住以公寓为主，比如在有些城市或者地区，我们住的是那种有房顶的房子， 嗯， 那这一天的时间的光照就可以来补充能量，给到你家里的储能设备，我们叫能量墙， 嗯， 在中国的上海和西藏拉萨，我们有两个这样的储能设备的充电站， 嗯， 就是它在白天的时候来吸收能量，然后晚上的时候你可以用我的储能设备里面的电量去给车补给。或者给这个区域去供电， 嗯， 这件事就达到了一个平衡，一个削峰减谷。 嗯， 我白天太阳出来的时候，家里边并没有人， 嗯， 晚上回来的时候，你的电量已经存储好，足够你一天的使用。 嗯，它的最小和现在已经实现的最直接的，就是有很多太阳能的热水器嘛，它不就是这个原理， 嗯、 对吧？ 是的。 你白天不用的时候好了，它就在给你加热，到你晚上需要洗澡的时候，那个水已经热了。 是的。 那它用的，哎，为什么那么便宜呢？对不对？你有没有用电？那它是在哪里？那由苏从刚才说的这个，我们已经在上海和西藏实现的这个能源墙，那基于这样一个，是把刚才我说的太阳能热水器扩大了，这个功能扩大了， 可以这么说，这样很形象。 嗯，很好理解哈，我就是负责把这个很高深很专业的问题，我们把它变成 翻译了一下， 对，防晒类的问题。好，还有一个我们微博上面提的问题啊，可能也是一个安全性能的问题啊。早前呢，有朋友在问说，新能源车的安全好像这几年也被大家讨论的比较多。其实在开始之前，我跟苏彤有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有一部分的用户可能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太理解说辅助驾驶和我们说的科幻片里的啊，我就不用管它了。哇，这个自动驾驶，这个中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现在新能源车的辅助驾驶大概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啊？ 嗯，这个问题呢，相对会比较我尝试用最简单的话回答一下哈。 我尝试帮你翻译、啊， 谢谢，辛苦了。其实它现在处于什么阶段，取决于它终将要去到哪儿。我记得刚才还有一个人提到的第四个问题就是我们人手一辆早点能更多的人拥有这个车。 人人有。 但其实从我们的角度视角出发，在我们的第二次的秘密宏图计划里面，到2026年的之前，我们会希望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车，我们的车辆会作为 robotaxi， 也就是自动驾驶的出租车。因为和刚才的太阳的日照一样，其实我们的车辆90%的时间都是停放的。 嗯。 但是你停放的时候是在浪费资源，所以也许有一天你只需要支付20%的成本，拥有成本，因为你也只用它20%的时间，你就可以拥有一台那个时间段你需要的车辆，在你需要的时候让它来到你身边为你服务，把你从 AD 送到 BD， 之后你之后可能也就不再需要支付停车费了，他就出去帮你 去接别人了， 对，他去做其他事情，或者他的运营时间帮你赚到的钱回到你的账户，80%的时间他在为你创造收入。 这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基于这个场景，我们还是才有了现在的所谓的自动辅助驾驶，它是在为之后的全自动驾驶能力服务的。我们的车上都有摄像头啊，这个摄像头不是只有新能源车有，所有的 汽油车的新一点的车辆都有摄像头，来作为它的视觉识别前装预警的一些主动安全的部分。所以在新能源车上，只是因为它的迭代速度可以更快，尤其在特斯拉上面，我们刚刚建了我们的 Dojo 的道场，也就是我们的超级计算机，来作为我们视觉神经网络系统的计算单元，计算后的数据会回到车上来持续的迭代和更新，也就是你今天或者三年前拥有的一台 Tesla， 在之后的若干年内，如果有了刚刚描绘的那个场景，你通过升级就可以实现对应的功能，所以它的背后的逻辑也依旧是安全，所以此时此刻它服务的也是安全这件事情。那不同的事是在车的屏幕里边，如果有更大的屏幕，它可以通过交互的方式告诉你它看到了什么，你可以更放心的交给它。当它看到了周围有二十台车围着你，你看到它，它知道有二十台车围着地上的线，甚至地上线的车道的转向情况，红绿灯的亮的情况，这些都会在日后作为参照物。那此时此刻地上的线和周围的车会作为主要参照物来作为它行驶的提醒，无论你是否开启它都会帮你。 这是目前辅助驾驶可以做到的一点。 是的。 但是很重要的是啊，辅助驾驶它在于辅助。 是的。 它要辅助我们，你作为一个司机本人来说，你依然是首先是对你自己的安全是 负 首要责任的。 是的。 所以它绝对不是自动驾驶。 是的。 自动驾驶那我们就是讨论自动驾驶的问题了，对吧？ 是的。 那就换一个词儿，它不会叫说这个功能啊叫辅助驾驶。那现在可以实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啊，辅助驾驶？ 我可以说一下我上次在高速上行驶的那个路况那个情况，就像刚才你说的，我不太喜欢开车跑长途，因为很累，堵车。那当然我是一个比较抠门的人，我觉得开汽油车不跑长途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油费快比机票还贵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坐飞机会更快。那这一次不一样的事是，我知道长途通勤在电动车上的使用成本，无论是补电还是跑多少公里以后我根本不需要保养，或者我要去回到北京以后要不要洗一洗什么呀，油路啊怎样，完全都不需要，所以我选择了去开电动车跑长途。那你在上到这种高速的封闭道路的时候，我们假设哈，您现在不会开车，但是有驾驶能力，也有驾照，只是好久没开了。我想帮你描述一下该怎么在高速上驾驶。很简单的条件，你只要沿着地上的虚线行驶，不需要出去的时候就沿着两条道的中间，无论路怎么拐，你只要保持在中间行驶就可以了。你当前方看到有车的时候，速度低于你就尝试减速。没有前面没有车的时候呢，你就保持在这条路上的限速行驶就好了。这个时候如果你需要并线，地上是虚线，你打转向灯你就可以并线。车就是这么操作的，它通过摄像头识别地上的线和周围的车作为参照物，上到高速以后你把它交给车辆来接管转向，它通过地上的线来识别油门刹车，通过来识别周围的车和限速牌来控制。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可以像那个电影里面说的那句话，吃着火锅唱着歌。我通常这时候会让我家人拿出果盒，带路上带的水果，然后我们就开始吃着水果。当然这个时候我是对刚才像你说的我们会对于车辆的最终的驾驶做最主要的，因为无论是对于我还是对于家人意外都要确保我能第一时间接管。就好像飞机上无论它有多好的自动驾驶，它有两名机长是绝对不能少的，那一个机长是给另外一个机长做备份，哪怕他身体不舒服也要由人来接管。所以我们还没有到那个电影里的画面就是没有驾驶员的车满街跑，但是那个是在之后数据积累后的方向之一。 那我想知道的是，在你的车上拿出果盒之后啊，我就可以开始分享这个水果，但同时你还是应该， 我只负责张嘴。 不是，好了，你这辅助驾驶辅助的可以啊，就是家庭成员之间还辅助你了， 对，他辅助我进食。 但是也需要你，其实眼睛啊或者是你的注意力还是会给绝大部分你个人的注意力是在车的这个操控方面。 是的，是的。说到这儿，可能你应该也经历过长时间高速车上路上没有车的时候，其实你会极度疲劳。 而且你会开到怀疑自己。 大部分我不知道其他人 还在前进吗？ 我开车的时候真的犯困过，尤其路上没有车的时候，在保持一个时速的时候，那个时候很痛苦。但只要你打开自动辅助驾驶以后，你真的会精神一点，因为你有更多的精力去环顾更远的地方，而不是紧紧的盯着地上的线和前端200米左右的这个范围。你可以看到更远，你可以稍微放松一点，甚至座位的姿势，这是我真实的感受，它其实会让你更 轻松，而不是我怎么像刚才说的主要注意力切换，其实并没有。 哦， 你的神经不用那么紧张，对，你的神经不用那么紧张。 嗯，那如果真的出现了比较紧急的情况，那么这个车它怎么判断我现在是否还在关注它 ？OK， 就像刚才说的，它的屏幕上会有交互系统。 嗯， 你知道它看到了什么？假设它发出了报警，哔哔哔哔，我会快速看一眼车的屏幕，哪个物体是红色的？ 嗯， 也许我打转向灯的时候下大雨，前两天北京雨很大。 嗯， 我开以前的车辆，我看后视镜是看不见的。 嗯， 那如果我现在打了转向灯，车辆在哔哔哔响， 嗯， 我看了一眼屏幕，我的左后方有一个车闪红色， 嗯， 我就知道我并线并不过去，我肉眼看不见，但他帮我看到了， 嗯， 啊，或者前方的车辆，或者行人，像昨天我在路上行驶，有一个逆行的摩托车冲我过来， 嗯， 我非常匀速的正常行驶，然后我的车就开始发出哔哔哔哔哔的报警， 嗯， 可能在接下来的三秒，我们两个在同样行驶不改变路线的情况下会发生交汇。他就会提示你报警，所以要并且提示你接管和注意潜在的风险。 嗯， 所以其实你是知道他看到什么了。 嗯， 他跟你说小心的时候，小心的是什么？ 但说这个小心，嗯，我要提示各位副驾上的朋友，你不要贸然的去说这样的话。 小心， 哎，对，因为你的任何的尖叫或者这种提醒，其实给驾驶员带来的是， 驾驶员并不知道你说的小心是什么。 对，就是你反而干扰了他那个时候的既有判断。但如果此刻我们新能源车在辅助驾驶这一个大的框架之下，他给你的这个提示，首先他没有小心这两个字说出来啊，他你不至于说那么的惊恐，然后他会提前有一个预警，同时用图示的方式告诉你哪儿可能会出问题，那还是需要驾驶员自己去关注， 你就可以随时接管了。 嗯。好，刚才我拿这个太阳能热水器做比喻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朋友说，那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家太阳能的热水器阴天不热，雨天更不热。嗯，因为它还没有那么的，我应该怎么形容这个？ 它是不是放屋里了？ 不可能，你又在这里质疑我们听众的智商。不，我觉得有可能是 开玩笑。 第一个有可能是它年头的问题。这就跟我们说新能源车它也在不断的迭代升级，有可能早些年的太阳能的热水器它可能就是没有那么敏感啊，或者是它在雨天就没有那么热，但是随着它自己迭代，它自己在它 效率的增高， 对本领域它也在，是吧，它储能的方式可能效率更高了，像你说的，哎，那我这只是我个人的判断啊，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家热水器现在是个什么状况，也有可能他需要厂家来帮你来处理一下这个问题。但是就我，因为我原来用过，好像给我父母家安装过这个太阳能热水器，他一定会提示你，他也会告诉你，装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你大太阳的时候肯定是比这个阴雨天气要 好很多， 对，要热一些，所以你这个不热我们也要去比较，对吧，去跟你自己大太阳天儿去比较，还是说跟你能不能使用它去做比较，这是像新能源车现在我们说的优势。哎，你一定要，我个人是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一定要去横向比较汽油车，说哦，这个一定会给我带来一个更好的使用体验吗，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而是我们在自己的这一个序列里面去做比较。 是的，其实我刚才想回复的是一定的，其实是一定的，因为新的产品的迭代一定要比以前的产品要更好才可以做到这件事儿。其实在最早我们大概2003年的时候，我们推出的第一款车 Roadster 的时候，就是用以前的汽油车的平台去把它的动力单元换成了电动车，当时也确实拿到了非常好的成绩，无论是在当时世界上最快的电动车的这个称号，还是非常好的销量和口碑。但那之后我们依旧会发现电动车有一个很好，或者叫电动的新能源车里面有一个很好的点，是它的重心布局，电池的最好的放置的位置就是这个车的驾乘舱的最下面。那对于一台运动物体，也就是车而言，这已经是最好的重心位置了。我们都知道很多跑车它会用中置引擎或者水平对置的发动机，或者怎么去降低重心的位置，让减少车辆的侧倾，那这个是已经天生的好处。那另外一个就是我没有了发动机，所以我的前面可以是空的，那这样带来的好处也非常显而易见，就是如果发生有不可避免的碰撞事故的时候，它前面有更大的溃缩区能够帮我缓冲，来保证驾乘舱的安全。那同时我们的车身结构上会有更高的超长强度钢把其他的碰撞力量导到后部，而不进入到驾乘舱，所以它从车身结构上 安全上这件事情已经确实比燃油车从出生状态就已经更好了。那我们说它长成以后，就是其实是我自己比较反感的，并不是因为我在这个领域，我也用过汽油车，我也曾经是燃油车的车主，但是我最烦的是保养。女生应该更烦这件事情，因为你不知道什么该保养和不该。我前两天家人还问我，我20000公里了要换刹车片吗？他为什么告诉我已经要换了？能不能 不换？ 要2000多块钱呢？在新能源上，首先它没有这些零件了，所以它不再需要常规意义上的保养。这个是可以让你之后，我觉得在北京，我们的听众其实至少减少的是时间成本。我们知道去一次4S店，你休息的时候他也休息，你上班的时候他也在上班，就是你可能真的需要请假去保养车。我以前是要请假才能去的，然后你要等上半天的时间，要在那儿等着他把你的车维修完毕之后再拿去使用，然后随着维修周期的不断的缩短，可能有5000公里、7000公里，并没有很多。在北京可能大概一年我要去至少2次，先不说金钱上的成本，这个时间成本我是要支出，但是在新能源产品上，这个部分的时间对于你而言就是额外的赠品，它是附加的，你不需要再去为这事支付精力上的成本，思考它，亦或是时间上的成本和经济上的成本都不再需要了。从这件事上出发，它也可以迭代。我有很多的朋友在之前， 好，我要打断苏总了，因为我们节目要结束了。 哦，真的啊？ 对，你看，就是开始之前他跟我说，哇，40分钟我应该跟我的听众聊什么呢？然后40分钟结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好了，新能源车和燃油车可以横向比较，新能源车自己也可以纵向的比较。那这个比较呢还没有结束，迭代也还正在继续，之后我们再有机会跟苏彤聊其他方面的话题。谢谢苏彤来到节目当中啊， Tony 在等你。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周一下午的3:18再见喽。 再见。骄傲的孩子一起吧，夕阳西山挂，独自下午茶，泡沫慢慢化，思念在发芽。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